写一封信，寄向何方？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，瓶中信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 我是要你相信爱，不必问别人。